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滚石的音乐故事，我们的音乐记忆。滚石就像是一个情歌的王国，你在感情当中的任何一个状态，都可以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找到相对应的歌和绝对符合气质的歌者。而这一位，他无疑是特别的。张贵仁在1995年回到台湾成立魔岩唱片之后，他想做的事情是扶持本土的个性音乐，所以1997年魔岩唱片大放异彩，当中有很多到现在仍然是文艺青年最爱的名字，杨乃文、顺子、张震岳还有陈绮贞，他们都相继发行了自己的专辑。而当中杨乃文的《忘》可以说是一鸣惊人，他的唱腔很独特，形象有一些颓废，言行举止也不刻意的讨好任何人。他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就已经有天后的味道，首次入围台湾的金曲奖，却拿下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大奖，这在台湾的音乐历史上也是绝无前例。这首歌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《星星堆满天》。 那么一点对爱的固执和对 很难相信这首歌是属于90年代的作品。在滚石30年的同学会的时候，那时候杜德伟他就回忆说，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酷酷的杨乃文。第一次和他见面，他刚刚从澳洲回到台湾，还没有出道也没有发片，只是以模特的身份客串了一支巧克力的广告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兴味十足。而当时刚刚从香港转战台湾乐坛的杜德伟，也给那时候的台湾音乐市场带来一股很西方流行乐的味道。这是他加盟滚石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谈情说爱》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我们继续来聆听和滚石有关的音乐故事。在1997年，曾经有一首歌红遍了华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是在青藏高原上都有放羊娃在唱这首歌。这首歌就是《心太软》。90年，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的任贤齐签约了台湾的新歌唱片，但是一直是默默无闻。到了96年，新歌唱片被滚石收购，然后呢，任贤齐也被一并签到了滚石。这一个小小的过程却让他的歌手生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因为淹没在一大堆的滚石巨星当中，任贤齐这样没有太多代表作的歌手几乎是到了濒临解约的地步，对前途感到非常的恐慌。于是他没事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刷存在款，希望能够有当时的大佬注意到自己。当然后来注意到他的是当时的金牌制作人小虫。认识了小虫之后，任贤齐依然在接电话在剪报纸，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发片。也正是这种他是好青年的印象让小虫有了灵感，于是送给他了一首歌，正是这首《心太软》。 你还在想着他吗？ 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，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，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。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，哦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再想也没有用，傻傻等待，他也不会回来，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，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是不是有很多关于90年代的记忆都回到了脑海当中？当年的任贤齐在初出茅庐的时候，总是想要去模仿别人。90年代最红的有滚石的赵传，要不就是张学友。但是小虫告诉他，要像武侠小说里闭关修炼的张无忌那样，把所有从别人那里学会的招式都忘了，回到原点，再重新去寻找自己。这种心太软，任贤齐录了3个月。可是没有想到推出市场之后，几乎只用了3天就走红。接下来这首歌要交给曾经滚石的一位唱作人，这是他去年的新歌，仍然保留了90年代滚石的文艺情节。无尽闪亮的哀愁，来自500。 黑色在地平线交换着出血，殷切的等候是个华丽的碎波，所有圆圈都会慢慢变不见。今天明天在城市中不停地邂逅，从前永远在照片里找到了出口，清晰的面孔正在绵密地掉落，越时空之中满天繁星晶莹的眼泪，一束一束无尽闪亮的哀愁，在言语里偷渡和说明感受的一切，那是友情的荒废，那是爱人的绝对。如果我看到一个破碎坚固的防备，我要牢牢地跟随，也许发现我爱谁。 再见，不见，纤细的香烟无法坚决。清晰的面孔正在绵密的掉落，穿越时空之中满天繁星晶莹的眼泪，一束一束无尽闪亮的哀愁。 轻轻细说，沧海桑田。

轻的得不到，我就放掉，不去碰触到我的虚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。莫蔚曾经说，他花了10年的时间才让人们接受他，但是我想，如果不是遇上了滚石，他不知道是不是还会等到下一个10年。滚石当年用无与伦比的包容激发出了无限宽广的莫文蔚，张洪亮的委婉，李宗盛的思辨，还有陈绮贞的自我和500的特立独行，都可以在他的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融合和体现。所以你去回想他在滚石时期的作品，《广岛之恋》《阴天》，还有这首《盛夏的果实》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 这首歌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世纪之交的夏天，这个时期滚石旗下的苏慧伦、刘若英还有辛晓琪这些女歌手都已经显现出了疲态，而哼着一夜长大的梁静茹却在滚石成为了最后的天后。虽然她没有几位一姐出色的外貌和音色，但所幸相中她的是已经修炼成精的李宗盛，所以梁静茹后来也被打造成了都市年轻人爱情观的代言人。台场勇气，台场分手快乐，台场燕尾蝶、宁夏和丝路，到如今她也是滚石当仁不让的一姐。这首歌出自她的第一张专辑，也是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专辑《一夜长大》。 末班车回家，雨一直下，整夜人的泪，他不听话。我不想去擦，就这样吧。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，一夜长大。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，我总是很少说，不懂得表达。分手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啊，只是你几乎看见我们的真的不想了。这些年的专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？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，却那么清楚啊，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